朝圣的心啊，叩向那天堂，是谁的眼睛闪烁着泪光，追随你的足迹，点燃一缕桑烟，祈求你的甘露落在我的肩膀。 我们离别美好，我们离别美好， 我们离别美好， Om Mani Padme Hum。